26. 礼赞普贤，一心观礼，无量寿如来会上，坐列上首，得为众尊，花严经主，万行庄严，化身金刚萨埵，永为密教初祖，不舍因地，遍修圆妙，十大愿王度归极乐，大愿大行普贤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下面亦是一心观礼，这个是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我们今天亦有特殊的意义，他就是金刚萨埵，是密教的初祖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在毗卢遮那那里亦是，就等于观世音菩萨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里是最上首的菩萨一样，在释迦牟尼佛亦是一样，就是最上首的菩萨。所以在我们无量寿经里头亦都是德尊普贤，来的所有这些菩萨都咸共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这些菩萨都尊重，都在这里修持。修持什么？修持普贤大士的德行。普贤大士最突出的就是后头这两句话，十大愿王度归极乐。净空法师就因为这样而趋向净土宗，他本来亦是讲唯识，讲乜嘢乜嘢，后来呢讲化严，讲到最后呢普贤行愿品，普贤菩萨发十大愿，十大愿王道人的归宿，最后就是极乐世界。愿我临欲命终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面见彼佛无量光，即得往生安乐禅。这个普贤行愿品，这就是普贤菩萨的愿。愿我临到命终的时候，我这个障碍消除。障碍者就是往生的障碍都消除了，不是业力都消除了。这一点大家要注意，一个字都有一个字的用处。离经一字变同魔说，现在有很多他的人不是很小心，你不能够离开那个背叛就是更加不得了，一个字之差都不得了，似是而非亦都不得了。所以宁可少讲两句，太喜欢讲了，不讲亦不好。我们要能够将所知道有把握的还是尽量呢。这个普贤菩萨是无量寿如来会上坐列上首，得为众尊。在佛说无量寿经的时候，普贤菩萨是上座，跟讲花严经一样，等于是第一位。坐是最上，得亦是众尊之尊，大家来的人都是遵修普贤大士之德，所以德亦是众中称尊。 同时是花严的经主，所以花严和无量寿经是同等的经。万行庄严，处诸万种功德，所以普贤是大行菩萨，观世音是大悲，弥勒是大慈，普贤是大行，文殊是大智，地藏是大愿，这个都有不同之处。他是万行庄严，他化身，化身为什么呢？就是佛教最初的祖师金刚萨埵，永为佛教初祖。将来这个世界，各种世界，各种劫，永远是佛教的最初的祖。在我们这个世界，莲花生大师，我们在佛学词典都找不出这个名字，甚难得闻。大家所知道的是农树，所以呢，东密中国的记载就将呢密宗第一代称为龙树。龙树菩萨是个好特殊的菩萨。佛教分十宗，他是八宗的祖师。这个是最奇特的一位大菩萨。少年的时候可以讲话是个流民，走到皇宫里头啊，佢识隐身啊，同佢啊一啲邪友啊跑到去皇宫去，结果呢搞到呢好多宫女都大咗肚。问佢哋话呢个系点一回事啊，都话就系好似喺睡梦中啊。有人讲啊，仲系有真人嚟咗啦，呢个恐怕有邪术啦。多晚上就将宫门紧闭，派咗几多力士啊，攞住把刀喺度斩啊。结果呢係刀被杀咗啦。就係龙树啊，佢啊紧紧咁藏喺国王背后。因为嗰个刀啊要离国王远一啲，国王行去边度佢就紧跟住佢，佢唔俾啊自己唞气啊。最后睇咗睇，数咗好多人呢都死咗啦，再斩唔到人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呢差唔多都杀光啦，宫门开啦，佢呢个时候啊先至偷偷咁样跑出嚟。偷偷跑出嚟，哎呀呢、这个系欲为苦本啊。呢一回明白啦。呢种啊苦啊好苦啊，好惊险啊，差啲啊就死啦。好朋友都杀晒啦。呢、这个由于乜嘢？由于欲啊，欲系苦本啊，就出家啦。后来啊成咗八宗嘅祖师。花严就系佢从龙宫中攞出嚟。令严亦系佢从龙宫中攞出嚟。净土宗嘅祖师，禅宗祖师，中间接衣钵嘅八宗都系祖师。律宗嘅祖师，呢、这个系极特殊嘅一位大菩萨。喺佛涅槃之后五六百年嘅时候，咁样一个大菩萨。佢喺南印度攞几个戒指打开咗一个铁塔。入咗铁塔亲自见到金刚萨埵。所以呢个书上嘅记载，密宗嘅来源就系咁样嚟嘅。而金刚萨埵将呢个法啦传授俾龙树。日本人佢哋都知道恭敬龙树，佢哋唔知道莲师啊。东密唐密都系龙树。龙树同莲花生大师互为师徒。莲花生大师呢系从阿难嗰度得嘅法。佢就早， 佢俾龙树祖，佢系从阿难嗰度得嘅法。释迦牟尼佛预先交咗俾阿难，你俾莲花生大师，呢两个人又交流，所以呢呢、这个都系大德啊，冇嗰个啊嫉妒障碍啊。呢啲法啊，我从金刚萨埵嗰度得嘅，佢可以俾莲花生，莲花生从阿难嗰度得到嘅，可以俾龙树，所以从呢度就证明佢系物教初祖，亦就系金刚萨埵。而且而家所谓嘅金刚阿舍利，就是代表金刚萨埵，这个是普贤的一个特殊之处。金刚萨埵就是他的化身，他亦不但显教是德为众尊，在佛教亦是永为教主，不舍因地。他虽然已经咁殊胜的成就了，佢仲系不舍因地，仲系示现为菩萨。佢虽然仲系现身为因地，但系佢一切玄妙啊，玄妙。所以花严十缘呢个最深密嘅东西，最妙嘅法，呢、这个妙法莲花经。花严是十缘门，妙法莲花经称为妙法，就是玄妙。他都修了，都融会了，融会了最后的花严后头，普贤菩萨就是十大愿王，度归极乐。这一品是在八十一卷花严的最后一卷。怎样出来一个八十一卷？最初翻译的花严经晋朝就翻译过了，是六十卷，称为六十花严。唐朝国家又组织翻译，好多大德，清凉国师啊乜嘢呢都参加。这次翻译的是八十卷，称为八十花严。这个啱啱翻好咗，又进咗一种花叶，四十花叶再翻译，所以第三个翻译啊，四十花叶，四十花叶冇单行本，所以呢话大藏里面有啊四十花叶，我哋香港或者台湾将来可能印啦，过去系冇嘅。咁呢个里头最后一品呢，呢三次都有翻译，六十、八十、四十，基本上广略略有不同。有一品，最后一品系八十花严所冇嘅，就系、是、普贤行愿品，呢、这个已经翻好啦。咁八十花严点样办呢？就将四十花严的最后一品搬入来，作为八十花严的最末一卷，所以成为八十一卷。这个是到了中国，在三种花严之中它是最后来的，是四十花严的经的最后，因为前头的都没来，这个就把它补了进去。所以普贤行愿品而家是列为净土五经之一，就是十大愿王度归极乐。这个计在那里，就是等到你临死的时候诸根败坏，你一切一切都不能够跟住你了，一切都没有作用了。而到咗呢个时候，你嘅愿望不离开你啊，所以啊，发大愿 好重要，因为这个易得到往生。你只要念临终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面见彼佛无量光，往生安乐刹，咁就系一切都不退啦，永远不退啦。决定就等住成功啦。大愿大行普贤菩萨，所以十大愿王系大愿啊。呢、这个万行庄严啊，所以系大行，佢系以实际喺度救度众生，弘扬正法，以呢种菩萨身以行为主，所以称为大行普贤菩萨。